包子入侵，锁喉，星星激活，一步带走，漂亮！ 战斗激烈时，根本没时间来长篇大论娓娓道来的解说，潘林最终是使用着这种短暂而又急促的关键词，倒也把场面解说得清晰激烈。 星星率先狙杀了一名对手， 只是喊出最终结果的时候略有一些磕绊。潘林本是想吼星星率先取得了一个人头分的，可是转念一想，人头分不是这么算的呀，击杀对手不算分，是自己人活下来才算。两种算法对比赛最终结果事实上没有印象，但是对荣耀也是相当有经验的潘林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如果是击杀算分的话，比赛或许会更加激烈，更加带感。这个意见可以提一下，潘林心下默默想着。新赛制也就是在挑战赛中实行，联赛也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作为转播机构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话语权的。联盟很多赛制的建立都是为了配合转播的方便，就如这次改革，转播方这边也是起着相当的推动作用的。这些念头在潘林脑海中一闪就过，比赛还在继续，他暂时没工夫去想太多。身兼的连晋被击杀，第六人王泽虽然会立即自动入场，不过只会出现在换人区，和之前的孙翔、邱飞情况类似，他赶过来需要些许时间。暂时性的加时在场上一人落后，可是冷静下来观察局面，却没有多少人会把此时当作是星星的胜机。加时是少一人，但是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大战斗法师终于强力到阵，而星星方面为了弥补之前的输出不足，进行了一次角色交换，却在击杀连晋后留下隐患，星星此时没有治疗。君魔萧固然拥有一定的治疗能力，但以他的治疗量来说，应付团战有些杯水车薪，只能算是勉力支撑了。家事虽少一人，但此时却正是他们加强攻势的好时机。萧时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他在之前就有已经为这种状况做出了准备。君魔萧拥有治疗能力让他稍稍有些遗憾，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给予星星重大杀伤的机会。叶修一旦没有控制好局面，被家世冲垮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此时家世的王牌选手孙翔已经操纵着他的王牌角色一叶知秋到阵了。斗破山河，孙翔这时也真拿出了王牌选手的气魄。假使刚刚一名角色被击杀，不管他们怎样强大，怎样自信，这不争的事实都是对他们士气的一次打击。王牌选手就要在这种时候站出来，用他们的表现力挽狂澜，改变局面，挽回士气。所以孙翔刚一到阵，直接就出了大招，一叶知秋高高跃起，手舞雀斜，竟然直接跳向了星星战队的阵中。 散， 叶修频道中叫道。斗神一叶知秋的压迫感实在不是星星任何一个角色可以扛得住的，一寸灰在下边架起鬼阵也没有用。斗破山河是范围攻击，再加上战矛雀斜可能的山崩效果，即便深陷鬼阵也足以将这一区域掀个天翻地覆。只一招，星星战队的阵型便被冲散，这就是联盟第一角色斗神一叶知秋的强悍。配合着一叶知秋的冲击，家世其他几位也已经开始调集攻击手段配合。邱飞的战斗格式如影随形地贴在了一叶知秋的左右，家世战队双战斗法师的打法是以前没有过的，之前的比赛也显露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直到这一场比赛，这两个同职业的配合才稍见了一些端倪。邱飞的战斗格式是作为一叶知秋的僚机所存在，他的攻击以一叶知秋为引导，时移补漏， 这是荣耀史上很著名的影子战法，不过在这个明星的时代已经很少有战队使用了。24位全明星选手中就没有任何一人是影子战士。因为这一角色可以说是一个专干脏活的，很多时候都是由他来掩盖着王牌角色的失误，有他在，王牌角色的发挥将更加光彩夺人。但是影子的存在却很容易被人忽视，这样的角色有哪个成名选手会愿意去做？偏偏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影子角色技术含量又很高，还真不是随便来个人就能胜任的，所以渐渐的就很少有战队使用了，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邱飞呢，技术扎实，在叶修离开家世的一年半后已经成长为可以在单挑场上和叶修对阵的选手了，偏偏他又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人，籍籍无名，于是被推上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就不太让人意外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要看各战队的风格和需要来决定。微草、蓝雨同样有着优势的新人资源，同样和本队王牌大神同职业，但是高英杰和卢汉文却从来没有被定为大神身边的影子选手，他们在场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将自己的优势努力呈现出来，不断的发光发热。不同的选择不能说谁对谁错，主观因素上来说，家世现在的王牌选手孙翔更年轻，他远不像微草的王杰希或是蓝雨的黄少天那样需要将培养接班人提上日程。孙翔还在上升期，所以有一个影子从旁辅佐，对他将是很好的推动。王牌选手的提升，那对整支战队的好处不言而喻。家世比起微草和蓝雨确实非常适合影子战斗，只是这种战法之下，邱飞作为王牌选手提升的垫脚石不免让人唏嘘。不过话说回来，是金子总会闪光，影子选手容易被观众忽视，但不会逃过专业的眼光，这也是影子战法难以延续的关键所在。优秀的影子选手太容易被招揽，一个不再充当影子的承诺就足以让他们动心，能有自己的一片舞台，谁会愿意去给别人当垫脚石呢？邱飞是一个勤勉踏实的选手，所以对于战队给他的定位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抗拒，他任劳任怨地承担着自己该尽的职责，只不过挑战一路走来，孙翔不需要他这个影子也足以碾压所有对手了。这场对星星才是他们这对新组合面临第一次的强手。结果就在刚刚，所有观众的注视下，他们两个丢了不大不小的一个人，二人死咬的君莫笑竟然那样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们摆脱了，然后潇洒的转道奔赴了这边和队友会合，击杀了他们家世的一名选手。从君莫笑与他们二人角色先后到阵的时间差上可以看出，叶修之前将他们两个甩得有多干净，要不是萧时钦早一步意识到这可能是战术变化，这二位可能还在另一区域找君莫笑的下落呢。这样被戏弄，以孙翔的性格会是什么心情可想而知，他本就卯足了劲儿，准备在团队赛里和叶修一决高下的，之前没有喊邱飞退到一边，对他而言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擂台赛输给叶修后，让孙翔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追求胜利，他开始做出一些妥协，他抛弃了之前他时常会搞的一些面子工程，胜利此时他的心中谋求的只是一胜。结果团队赛一上来，家世就如此被动，换是以前的孙翔早就暴走了，而现在他却还能耐着性子遵从萧时钦的战术安排。斗破山河击散了星星的站位，邱飞的战斗格式不失实际的冲击，斗破山河没有冲击到的地方由他来补漏。这一对新组合的加入确实让家世战队爆发出了不一样的战斗力， 星星角色四散开来，并无反扑的架势，显然并不想在这里和家世正面冲突，哪怕他们人数占优。 激活小枪， 萧时清在此时给出了明确的战术指示。武晨的小枪在这场比赛之前从未登场过的选手，此时被萧时清率先点名，绝不是因为轻视或是杀起来比较顺手，而是他已经认定此人将成为本场家事的一大隐患。枪炮师，自己早该多注意到的。还有比这个职业让叶修搭档起来更顺手的职业了吗？他的战斗法师和枪炮师可一直是他退役之前联盟的最佳组合来着。武晨无论个人实力还是角色水平都无法和苏沐橙与沐雨成风相比，但是辅佐在叶修身边，他的战斗力也将有很大的提升。整个荣耀大概都不会有谁比叶修更懂得和枪炮师配合了。虽然目前来看，武晨的小枪起到的还只是一些战术引导的作用，但是萧时清已经认定他的价值绝不止于此。从他谨慎骚扰，再到打断牧师治疗时表现出的扎实的基本功，萧时清相信在和叶修的搭档下，他会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而这是之前比赛从来没有表现过的。这种未知让萧时清觉得不安，他决定趁着这一组合还没有爆发，赶紧将其拆散为好。孙翔此时本是想去找君莫笑麻烦的，但是看到萧时清的指示，胜利，为了胜利，孙翔咬牙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斗破山河收招结束，立即操作着一叶知秋朝小枪冲了去。萧时清呢，也不是光指挥别人自己不干活的主，各种机械道具都已经自他的生灵灭身上涌出，像一支军队朝着小枪开了过去。